有波踢波顶呱呱，有嘴巴叫到赞他，伸手在堪夸，小子在可嘉，真发脚发一天一天真功夫冇巴架，踢得好哗啦啦，活力拼劲加两把，射波招式创新，一丝不会差，攻啊攻，反抢攻，射啊射，射他吧，穿梭棍手之间，独有脚法像幻沙，欢呼声已赞美，出于他的脚下，攻啊攻，反抢攻，射啊射，射他吧。扭得好，踢得鬼马，可称霸只有他。 马虎射到， 看看威风的他，双腿好似摩打，扭波踢波顶呱呱。有嘴巴叫到赞他，伸手在堪夸，小子在可嘉，真发脚发一天一天真功夫冇巴架，踢得好哗啦啦，活力拼劲加两把，射波招式创新，一丝不会差，攻啊攻，反抢攻。射下、啊、射射他吧，穿梭在手之间，独有脚法像幻沙。 用力射他！ 欢呼声已赞美，出于他的脚下。攻啊攻，快抢攻！射下、啊、射射他吧，扭得好，踢得鬼马，可称霸只有他。